资治通鉴卷第233，唐纪49，德宗神武圣文皇帝8。贞元三年8月辛巳朔，日有食之。吐蕃上节赞遣武骑送崔翰横归，且上表求和，至潘原，李官遇之矣，有诏不纳吐蕃使者，受其表而却其人。初，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寅赏俱为相，浑亦是硕一同。寅赏使所亲谓曰：“相公旧德，但结言于庙堂，则众位可久。”浑曰：“为吾谢张公，柳浑头可断，舌不可尽，尤是骄恶。上好文雅韵界，而浑志直清脱，无威仪，于上前时发礼语，上不悦，欲处为王府长史。李弼言浑贬职无他，故是罢相无为长史者，又欲以为王父，必请以为常事。”上曰：“苟得罢之，无不可者。”己丑，浑罢为左散骑常侍。初，告国大长公主是驸马都尉萧生，生父之从兄弟也。公主不谨，詹事李生、蜀州别驾萧鼎、彭州司马李万、封阳令为客，皆出入主地。主女为太子妃，使者上恩礼甚厚。主常直乘监舆抵东宫，宗戚皆及之，或告主淫乱，且为压倒。上大怒，忧主于禁中，窃责太子。太子不知所对，请与萧妃离婚。上诏李弼告之，且曰：“书王尽以长吏，孝有温人。”弼曰：“何至于是？陛下唯有一子，奈何一旦移之，欲废之而立直，得无失计乎？”上勃然怒曰：“卿何得见人父子？谁欲卿书王为侄者？”对曰：“陛下自言之。”大历初，陛下御臣，今日得庶子，臣请其故。陛下言：“昭敬诸子，主上令无子之。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，何有于直？书王虽孝，自今陛下已努力，勿复忘其孝矣。”上曰：“卿不爱家族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唯爱家族，故不敢不进言。若为陛下盛怒而为屈从，陛下明日悔之，必由臣云：吾独任汝为相，不立谏，使至此，必复杀儿子。臣老矣，余年不足惜，若冤杀臣子，使臣以直为嗣，臣未至得心其似乎？”因呜咽流涕。上亦泣曰：“事已如此，使朕如何而可？”对曰：“ 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。臣使为陛下圣德，当时海外蛮夷皆待之如父母，岂为自由子而移之至此乎？臣今进言，不敢避忌讳。自古父子相宜，未有不亡国负家者。陛下既昔在彭原，建宁何故而诛？上曰：建宁书实冤，肃宗性急，赠之者深耳。陛曰：臣昔以建宁之故，故辞官爵，是不尽天子左右，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，又睹姿势。臣在彭原承恩无比，竟不敢言建宁之冤，即临此乃言之，肃宗亦悔而泣。先帝自建宁之死常怀危惧，臣亦为先帝送黄瓜台词，以防谗垢之端。上曰：朕固知之。意色稍解，乃曰：贞观开元皆异太子，何故不亡？对曰：臣方欲言之，昔承前吕长监国，托付者众，东宫甲士甚多，与宰相侯君集谋反，事决。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人居之，事状显白，然后即百官而议之。当时言者尤云：愿陛下不失为慈父，使太子得终天年。太宗从之，并废魏王太。陛下既知肃宗性急，以建宁为冤，臣不生庆幸。愿陛下借覆车之事从容三日，究其端绪而思之，陛下必释然，知太子之无他矣。若国有其计，当召大臣之义理者二十人，与臣居其左右，必有实状。愿陛下如贞观之法行之，并废叔王而立皇孙，则百代之后，有天下者由陛下子孙也。至于开元之末，武惠妃赠太子英兄弟杀之，海内冤愤，此乃百代所当戒，又可法乎？且陛下昔常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，观其容表，非有风木柴生伤臣之相也，正恐失于柔人耳。有太子自贞元以来，常居少阳院，在寝殿之侧，未常接外人与外事，安有一谋乎？比赠人者巧诈百端，虽有手书如晋敏怀，忠甲如太子婴，犹未可信，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？幸陛下御臣，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之谋。像是杨素、许敬宗、李林甫之徒成此旨，以救叔王图定策之功矣。上曰：此朕家事何欲于卿，而立政如此？对曰：天子以四海为家，臣今独任宰相之重， 四海之内一物失所，则归于臣。况作事太子冤横而不言，臣罪大矣。上曰：卫青迁言至明日思之。必抽户叩头而泣曰：如此，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。然陛下桓公当自审思，勿露此意于左右，露之则彼皆欲树功于叔王太子威矣。上曰：俱小轻易。必归谓子弟曰：吾本不乐富贵，而命与愿违，仅累汝曹矣。太子遣人谢毕曰：若毕不可救，与先自养药何如？毕曰：毕无此虑，愿太子起敬起孝。苟毕身不存，则事不可知耳。见一日，上开延英殿独召毕，流涕阑干，抚其背曰：非卿妾言，朕今日悔无及矣。皆如卿言，太子仁孝，实无他也。自今君国及朕家事，皆当谋于卿矣。必拜贺，因曰：陛下圣明，察太子无罪，臣报国必矣。臣前日经济亡魂，不可复用，愿起骸骨。上曰：朕父子赖卿得权，方主子孙，使卿代代富贵以报德，何谓出此言乎？甲午，召李万不知毕宗，以杖死。李生等及公主五子皆留岭南及远州。戊申，吐蕃率羌魂之众寇陇州，连营数十里，京城震恐。九月丁卯，遣神策将石继章戍武功，决胜军使唐良臣戍百里城。丁巳，吐蕃大略千阳、吴山、华亭，老弱者杀之，或断手凿木，弃之而去。取丁壮万余，西送安化峡西，将分立羌魂，乃告之曰：听尔东向哭辞相国。众大哭，富崖谷死伤者千余人。未几，吐蕃之众复至，围陇州。刺史韩清勉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夜出兵击却之。上谓李泌曰：每岁诸道贡献共值钱50万民，今岁仅得30万民。言此诚之失体，然宫中用度殊不足。泌曰：古者天子不思求财，今请岁贡宫中钱100万民，愿陛下不受诸道贡献即罢宣索，必有所需，请降敕折税，不使奸吏因缘诸波。上从之。回纥河谷多禄可汗屡求和亲，且请婚，上未之许。会边将告法马，无以己之。李泌言于上曰：陛下承用臣策，数年之后 马见于今十倍矣。上曰：何故？对曰：愿陛下推至公之心，屈己训人，为社稷大计，臣乃敢言。上曰：清河自疑若是。对曰：臣愿陛下北河回河，南通云南，西结大石天竺，如此则吐蕃自困，马邑易治矣。上曰：三国当如清言，止于回纥则不可。必曰：臣固知陛下如此，所以不敢早言。为今之计，当以回纥为先，三国插环耳。上曰：为回纥，请勿言。必曰：臣备位宰相，事有可否在陛下，何至不许臣言？上曰：朕于清言皆听之矣，至于回纥，一代子孙于朕之时，则固不可。必曰：岂非以陕州之耻也？上曰：然。韦少华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，朕岂能忘之？主国家多难，未暇报之，何则绝不可？请勿更言。必曰：害少华者，乃谋与可汗。陛下即位，举兵入寇，未出其境，今何故多路可汗杀之？然则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，宜受封赏，又何怨也？其后张光成杀秃董等900余人，何故多路竟不敢杀朝廷使者？然则何故多路故无罪矣。上曰：卿以何回纥为事，则朕固非也。对曰：臣为社稷而言，若苟合取容，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？上曰：容朕徐思之。自是必凡15余对，未尝不论回纥事。上终不许。必曰：陛下既不许回纥和亲，愿赐臣骸骨。上曰：朕非巨贱，但欲与卿较理耳，何至惧欲去朕也？对曰：陛下许臣言理，此固天下之福也。上曰：朕不惜屈己与之和，但不能负少华辈。对曰：以臣观之，少华辈负陛下，非陛下负之也。上曰：何故？对曰：昔回纥夜护将兵助讨安庆绪，肃宗但令臣宴烙至于元帅府，先帝未尝见也。夜护故邀臣至其营，肃宗犹不许。及大军将发，先帝时与相见，所以然者，比戎狄豺狼也。举兵入中国之腹，不得不过为之防也。陛下再闪，复于春秋，少华辈不能深虑，以万圣元子竞造其营，又不先与之亦相见之宜，使彼得四其桀骜，岂非少华辈负陛下也？死不足常则矣。 且相击之节，叶护欲引兵入长安，先帝亲拜之于马前以止之，叶护遂不敢入城。当时观者十万余人，皆叹息曰：“广平王枕华夷主也。”然则先帝所屈者少，所深者多矣。叶护乃谋羽之叔父也。谋羽身为可汗，举全国之兵赴中原之难，故其志气骄矜，敢则礼于陛下。陛下天资神武，不为之屈。当世之时，臣不敢言其他。若可汗留陛下于营中，欢饮十日，天下岂得不寒心哉？而天威所临，豺狼驯扰，可汗母捧陛下于貂裘，斥退左右，亲送陛下圣马而归。陛下以相击之事观之，则屈己为是乎？不屈为是乎？陛下屈于某羽乎？某羽屈于陛下乎？上谓李成、马遂曰：“故旧不宜相逢，朕夙愿回纥。今闻必言相击之事，朕自觉少礼，卿二人亦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果如陛所言，则回纥似可恕。”上曰：“卿二人复不遇朕，朕当奈何？”陛曰：“臣以为回纥不足怨，向来宰相乃可怨耳。今回纥可汗杀某羽，其国人有再赴京城之勋，夫何罪乎？吐蕃兴国之灾，显河陇数千里之地，又引兵入京城，使先帝蒙尘于陕，此乃必报之仇。况其赞普尚存，宰相不为陛下别白言辞，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，此为可怨耳。”上曰：“朕与之为怨已久，又闻吐蕃结盟，今王与之和，得无复拒我，为夷狄之笑乎？”对曰：“不然，臣囊在彭原，今可汗为葫芦都督，与金国相白婆弟皆从叶护而来，臣待之颇亲厚，故闻臣为相而求和，安有复相聚乎？臣今请以书与之约，称臣为陛下子。每使来不过200人，印马不过1000匹，无德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，吾者皆能如约，则主上必许和亲。如此威加北荒，旁者吐蕃，足以快陛下平息之心矣。”上曰：“自至德以来，与为兄弟之国，今一旦遇臣之，彼安肯和乎？”对曰：“彼思与中国和亲久矣，其可汗国相素信臣言，若其未协，但应再发一书耳。”上从之。继而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，凡陛所与约50事，一皆听命。上大喜，谓陛曰：“回纥何未服卿如此？”对曰：“此乃陛下威灵，臣何利焉？” 上曰：“回纥则济何矣？所以招云南大石天竺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回纥何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。次招云南，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。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，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，臣与吐蕃苦于吐蕃负义重，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。大石在西域为最强，自葱岭进西海，地积半天下，与天竺皆慕中国，待与吐蕃为仇，臣固知岂可招也。”癸亥，遣回纥使者何阙将军归，许以咸安公主弃可汗，归其马驾捐50000匹。吐蕃寇华亭及连云堡皆献之。甲戌，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人及滨京人畜万计而去，至至弹筝峡西。荆州市连云为斥候，连云既陷，西门不开，门外皆为鲁境，巧采鹿绝，每收获必陈兵以撼之，多失时得空碎而已。由是荆州常苦乏食。冬十月甲申，吐蕃寇封邑城，前锋至大回原，宾宁节度使韩由归击却之，已有复寇长武城，又常故元州而屯之。妖僧李阮奴自言本皇族，见阅读神，命己为天子，结殿前摄生将韩钦绪等谋作乱。丙戌，其党告之，上命补送内侍省推之。李成闻之，俱扑于地曰：“成族灭矣。”李必问其故，成曰：“成心里谤悔，中外家人千余，若有一人在其党中，则兄亦不能救矣。”必乃密奏，大狱一起，所连引必多，外间人情凶惧，请出赴台推，上从之。钦绪游归之子也，王抵滨州。游归出屯长武城，留后谢送京师。人臣腰斩阮奴等八人，北军之士作死者800余人，而朝廷之臣无连及者。韩由归伪军亦却谢，上遣使止之，委任如初。由归又谢送钦绪二子，上亦诱之。吐蕃以苦寒不入寇，而粮运不济。11月，召浑贤归河中，李元亮归化州，刘昌分其众归汴州，自于防秋兵退屯凤翔京兆诸县以救时。12月，韩由归入朝，自兴元以来世岁最为丰人，米斗值钱150，粟80，召所在何敌。庚辰，赏田于新店，入民赵光启家，问百姓乐乎，对曰不乐。上曰：“今岁颇忍，何谓不乐？”对曰：“诏令不信。” 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，今非税而诸求者，待过于税。后又云何敌，而时强取之，增不识一钱。使云所敌粟麦纳于道次，今则遣至京西行营，动数百里，车催马弊，破产不能支，愁苦如此，何乐之有？没有诏书优叙，徒空文耳。恐圣主身居九重，皆未知之也。上命复其家。陈光曰：甚以唐德宗之难物也。自古所患者，人君之责庸而不下达，小民之情欲而不上通，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，民仇怨于下而君不知，以至于离叛危亡，凡以此也。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，只光其感言而知民疾苦，此乃千载之欲也。故当按有司之废革诏书，残虐下民，横增赋敛，盗逆公财，及左右产于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，然后洗心易虑，依心其政，并服侍废虚文，谨号令，敦诚信，察真伪，辨忠邪，今困穷，身冤滞，则太平之业可治矣。是此不为，乃复光齐之家。夫以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，而户户复其徭赋乎？李泌以李阮奴之党，犹有在北军未发者，请大赦以安之。四年春正月庚戌朔，赦天下，诏两税等地，自今三年一定。李泌奏京官奉太伯，请自三师以下悉备其奉，从之。人参以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，贾诩以镇国节度使李元亮为陇右节度使，昌元亮皆率卒力田，数年军食充县，泾陇稍安。韩由归之入朝野，军中以为必不凡，见讼甚薄。由归献上圣臣筑丰邑城，可以治吐蕃。上月遣还镇，军中忧惧者众。由归继都虞后，于乡范西朝有功名，得众心，求其罪，将杀之。西朝奔凤翔，上召之，至于左神策军。由归率众筑丰邑城，二板而溃。二月，袁有直运淮南钱帛200,000至长安，李泌悉疏之大营库，然上由硕有宣索，仍斥诸道勿令宰相知。必闻之，惆怅而不敢言。陈光曰：王者以天下为家，天下之财皆其有也，负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，己必欲焉。或乃更为私藏，此匹夫之鄙志也。古人有言：贫不学俭， 夫多才者，奢欲之所自来也。李泌欲迷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，财丰则欲滋矣。财不趁欲，能无求乎？是由启其门而进其出也。虽德宗之多辟，以必所以向之者，非其道故也。咸阳人或上言，臣见白起，令臣奏云：请为国家汉玉西垂，正月吐蕃必大夏，当为朝廷破之以取信。继而吐蕃入寇，边将败之，不能深入，上以为信然，欲于京城立庙，赠司徒。李泌曰：臣闻国将兴，听于人。今边帅立功，而陛下褒赏白起，臣恐边臣结体矣。若立庙京城，胜为祈祷，流闻四方，将长乌风。今杜友有旧词，请斥府献弃之，则不至惊人耳目矣。且白起列国之将，赠三公太重，请赠兵部尚书可以。上笑曰：请于白起亦息官乎？对曰：人神一也，陛下倘不知息，则神亦不以为荣矣。上从之。必自陈衰老，独任宰相，精力耗竭，既未听其去，岂更除一项？上曰：朕深知卿劳苦，但未得其人耳。上从容与毕论即位以来宰相曰：卢其忠卿强戒，人言其奸邪，朕殊不觉其然。毕曰：人言其奸邪，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，此乃岂之所以为奸邪也？倘陛下觉之，岂有见忠之乱乎？岂以私隙杀杨炎，及颜真卿于死地，及李怀光使叛，赖陛下圣明篡逐之，人心顿喜，天意悔祸，不然乱何有米？上曰：杨炎以童子事朕，每论事，朕可其奏则悦，与之往复论难，即怒而辞位。观其意，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。以事骄不可忍，非由其也。建中之乱，术士欲请承奉天，此盖天命，非其所能治也。毕曰：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，唯君相不可言。盖君相所以造命也，若言命，则礼乐行政皆无所用矣。纣曰：我生不有命在天，此商之所以亡也。上曰：朕好与人较量礼体，崔右辅性贬躁，朕难之，则应对失次，朕常知其短而护之。扬言论事亦有可采，而气色粗傲，难治则勃然怒，无负君臣之礼，所以每见令人奋发，愚人则不敢复言。卢其小心，朕所言无不从，有无学，不能与朕往复， 故朕所怀常不尽也。对曰：岂言无不从，岂忠臣乎？夫言而莫于为，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。上曰：为轻则一比三人者，朕言当，轻有喜色，不当常有忧色。虽时有逆耳之言，如向来纣及丧邦之类，朕细思之，皆轻先世而言，如此则礼安，如彼则危乱。言虽深切，而气色和顺，无扬言之灵傲。朕问难往复，请辞礼不屈，又无好胜之志，只使朕忠怀已尽，屈服而不能不从。此朕所以思喜于德清也。必曰：陛下所用相尚多，今皆不论，何也？上曰：彼皆非所谓相也。凡相者，必委以正事。如玄宗时牛仙客、陈希烈，可以谓之相乎？如肃宗、代宗之任卿，虽不受其名，乃真相耳。必以官至平章事为相，则王武俊之徒皆相也。刘昌复著《连云宝》。夏四月乙未，更命殿前左右舍生曰神威君，与左右羽林、龙武、神武、神策，号曰十君。神策尤盛，多数京西，散屯积淀。福建观察使吴显轻其军事脆弱，苦役之，军事作乱，杀显复心十余人，逼显迭大将郝介义掌刘务。介义上表请罪，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。以为陇右节度使李元亮驻梁园故城而镇之。云南王易谋寻欲内附，未敢自遣使，先遣其东蛮鬼主标旁、居孟冲、居乌兴入县。五月乙卯，宴之于麟德殿，赐赖甚厚，封王己印而遣之。辛未，以太子宾客吴凑为福建观察使，贬吴显为福州刺史。吐蕃三万余骑寇京、宾、宁庆、夫等州。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，及春多病疫而退。至是得唐人治其妻子，遣其将降之，盛夏入寇，诸州皆城守，无敢与战者。吐蕃俘掠人畜万计而去。夏县人杨成以学性著文，隐居柳谷之北，李泌见之。六月，征拜谏议大夫。韩由归以吐蕃犯塞，自述宁州，并求待归。秋七月庚戌，加浑贤、宾宁副元帅，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宾宁节度使，陈许兵马使韩全义为长武城行营节度使。献甫未至，壬子夜，由归不告于众，轻骑归朝。戍卒裴满等但献甫之言， 乘吴帅之计，癸丑率其徒作乱，曰：“张公不出本军，我必拒之。”因飘掠城市，为监军杨明义所居，使奏请范希朝为节度使。都虞后杨朝城必乱出城，闻之复入，曰：“所请甚弃我心，我来贺也。乱卒稍安。”朝城前与诸将谋，臣乐兵，召乱卒谓曰：“所请不行，张公已至滨州，汝被作乱当死，不可尽杀，一字推列唱帅者。”遂斩200余人，率众迎献府。上闻军众欲得范希朝，将受之。希朝辞曰：“臣为游归之祸而来，今往待之，非所以防窥于安反侧也。”上加之，擢为宁州刺史，以赴县府。游归至京师，除右龙武统军。镇武节度使唐朝臣不言斥候，即位，徙侍卫寇镇武，执宣慰中使2人，大掠人畜而去。时回纥之众拟公主者在镇武，朝臣遣700骑与回纥数百骑追之，回纥使者为西侍卫所杀。9月庚申，吐蕃上至董兴，寇宁州，张献甫击却之，吐蕃转略夫方而去。原有职勾减诸道税外物，悉书户部，遂为定制。遂于税外输100余万民胡，民不堪命，诸道多自诉于上，上亦悟，诏今年已入在官者属京师，未入者悉以与民，明年以后悉免之。于是东南之民复安其业。回纥河谷多禄可汗得唐许婚，甚喜，遣其妹古多禄皮切公主及大臣妻，并国相携爹都督以下1000余人来迎客敦，辞礼甚恭，曰：“昔为兄弟，今为子婿，伴子也。若吐蕃为患，自当为父除之。”因例如吐蕃使者以绝之。冬10月戊子，回纥至长安，可汗仍表请改回纥为回鹘，许之。吐蕃发兵10万将寇西川，亦发云南兵。云南内虽附唐，外未敢叛吐蕃，亦发兵数万屯于鲁北。为高知云南既方犹豫，乃为书为云南王，叙其叛吐蕃归化之城，助以银函，使东蛮转至吐蕃。吐蕃始于云南，遣兵20000屯会川，以塞云南驱蜀之路。云南怒，引兵归国。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，归唐之志亦坚。吐蕃使云南之助，兵势始弱矣。然吐蕃业已入寇，遂分兵4万攻2邻飘旁，3万攻东蛮，7000寇清溪关， 5000扣铜山。高潜、黎州刺史韦进等与东蛮联兵御之，破吐蕃于清溪关外。庚子，册命咸安公主，加回鹘可汗长寿天亲可汗。11月，以刑部尚书官波为宋咸安公主检测回鹘可汗使。吐蕃耻前日之败，复以重20000扣清溪关，10000攻东蛮。韦高命韦进镇要冲城，赌诸军以御之。西州经略使刘朝采出关连战，自乙卯至癸亥，大破之。李泌言于上曰：江淮漕运以永桥为咽喉，地属徐州，临于李那。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，若李那一旦复有意图，窃据徐州，是是江淮也，国用何从而至？请喜受卢豪都团练使张建峰镇徐州，割豪寺以立之，复以卢寿归淮南，则资清替西而运路长通，江淮安矣。及今明应又呆可待，已征为金吾将军，万一使他人得之，则不可复制矣，上从之。以建封为徐嗣豪节度使。建封为政宽厚而有纲纪，不待人以法，故其下无不畏而悦之。恒海节度使成日华轰，子怀直自知留后。吐蕃吕潜人又携云南。5年春2月丁亥，韦高为一谋寻书称：回鹘屡请左天子共灭吐蕃，王不早定计，一旦为回鹘所先，则王累代功名须弃矣。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，仅不成此时，以大国之势，以复愿雪耻，后悔无及矣。戊戌，以恒海留后程怀直为沧州观察使。怀直请分功高景城为景州，仍请朝廷除刺史。上喜曰：30年无此事矣，乃以员外郎徐申为景州刺史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、吕启更命相。上谕用户部侍郎班弘。毕延弘虽轻强而性多凝滞，乃见斗参通敏，可兼度之言铁，董进方正，可处门下。上皆以为不可，参旦之玄孙也，实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，进为太常卿。至是必极甚，复见二人。庚子，以董进为门下侍郎，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，并同平章事，以班弘为尚书，依前度支转运副使。参为人刚果俏客，无学术，多权术，每奏事诸相出，参独居后，以奏度支事为辞，时专大政，多引亲党至要地，使为耳目。 董进充位而已。然进为人重甚，所言于上前者未尝泄于人。子弟或问之，进曰：欲知宰相能否使天下安危，所谋议于上前者不足道也。三月甲辰，李泌薨。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鬼诞，故为世所轻。初，上司李怀光之功，欲诱其一子，而子孙皆以服诛。戊辰，诏以怀光外孙晏巴巴为怀光后，赐姓名李承绪，除左卫帅胄曹参军，赐钱千敏，时养怀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。冬十月，韦高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、两林蛮及吐蕃、青海、腊城二节度战于西州台灯谷，大破之，斩首二千级，头牙及溺死者不可生数，杀其大兵马使起葬遮遮。起葬遮遮，鲁之骁将也，既死，高所攻城栅无不下，数年尽赴西州之境。议定节度使张孝忠兴兵袭豫州，驱掠人畜，诏书责之，于寻还镇。琼州自前锋中为山贼所陷，致是岭南节度使李馥遣判官江孟京与崖州刺史张绍谦攻拔之。十二月庚午，闻回鹘天清可汗薨，戊寅，遣鸿胪卿郭峰册命其子为登礼罗莫密师巨鹿忠贞皮切可汗。先是，安西北庭皆假道于回鹘以造势，故与之联合。北庭去回鹘游尽，诸求无厌，又有沙陀六千余丈与北庭相依，及三葛路白伏突厥皆附于回鹘，回鹘朔侵略之。吐蕃因葛路白伏之众以攻北庭，回鹘大相携干加斯将兵救之。云南虽二于吐蕃，已未敢咸与之绝。人臣为高复以书招谕之。六年春，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谷迎至晋中，又送诸寺以示众。清都瞻礼，施财巨万。二月已亥，遣中使赴葬故处。初，朱涛拜于贝州，其地州刺史赵杲以州降于王武俊，继而得罪于武俊，赵之不治。田旭残忍，其兄朝是李纳为齐州刺史，或言纳欲纳朝于魏，续据判官孙光佐等为蓄谋后路纳，且税纳召赵杲取地州以悦之，因请宋朝于京师，纳从之。丁酉，杲以地州降于纳。三月，武俊使其子世真击之，不克。回鹘忠贞可汗之弟是忠贞而自立，其大相携干加斯 西击吐蕃未还。下四月，次相率国人杀篡者，而立忠贞之子阿绰为可汗，年十五。五月，王武俊屯冀州，将击赵杲，杲率其属奔运州，李纳分兵拒之。田旭使孙光佐如运州，矫诏以地州立纳。武俊怒，遣其子世卿伐贝州，取京城等四县。回鹘斜干嘉思与吐蕃战不利，吐蕃急攻北庭，北庭人苦于回鹘诸酋，与沙陀酋长朱爷进忠皆降于吐蕃。节度使杨喜古率麾下二千人奔西州。六月，斜干嘉思引兵还国，自相恐其有费力，与可汗皆出交营，俯伏自陈善立之状，曰：“今日为大相死生之，圣臣郭峰所积国信，悉以慰之。”可汗拜且泣曰：“儿于幼，若幸而得利，为养食于阿多，国政不敢御也。”鲁卫父为阿多，斜干嘉思感其悲屈，持之而哭，遂执陈礼，悉以所谓颁从行者，即无所受，国中由是稍安。秋，斜干嘉思悉举国兵数万将赴北庭，又为吐蕃所败，死者大半。喜古收余众数百，将还西州。斜干嘉思待之曰：“且与我同至牙帐，继而留不遣，竟杀之。”安西由是遂绝，莫之存亡。而西州由魏唐固守。葛路乘胜取回鹘之浮屠川，回鹘震恐，西迁西北部落于牙帐之南以避之，遣达北特勒梅禄随郭峰携来，告忠贞可汗之丧，且求策命。先是回鹘使者入中国，礼容骄慢，刺史皆与之军礼。梅禄至丰州，刺史李景略欲以器加之，谓梅禄曰：“闻可汗心末，欲深调礼。”景略先具高笼而坐，梅禄抚履前哭。景略抚之曰：“可汗气待，助尔哀慕。”梅禄交融猛气，索然俱进。自是回鹘使至，皆拜景略于庭，威名闻塞外。冬十月辛亥，郭峰使自回鹘还。十一月庚午，上巳元秋，上吕诏李纳以地州归王武俊，纳百方千言，请以海州易之于朝廷，尚不许。乃请赵武俊先归田旭四县，尚从之。十二月，纳时以地州归武俊。七年春正月己巳，襄王光薨。二月癸卯，遣鸿胪少卿于禅策回鹘奉承可汗。戊戌，召泾原节度使刘昌驻平凉故城， 以恶弹筝峡口，夹陈而毙，分兵数之。昶又筑朝古堡，甲子找名其堡曰张信，经元稍安。初，上还长安，以神策等军有魏从之劳，皆赐名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，以官领之，抚恤优厚。晋军世恩骄横，亲报百姓，凌呼府县，至构辱官吏，毁列案牍。府县官有不生分而行之者，招斥一人，西贬万里。由是府县虽有公言之官，莫得举其职。市井富民往往行路记名军籍，则府县不能治。心似召神威六军力士与百姓送者，委之府县，小事迭本军，大事奏闻。若军士灵乎府县，近身以闻，为御史台推复，县吏辄敢吃辱，必从贬谪。癸未，议定节度使张孝忠薨。安南都护高正平中副敛。下四月，群蛮酋长杜英汉等起兵为都护府，正平已忧死。群蛮闻之，皆降。五月辛巳，至柔远军于安南。端王玉薨。韦高毕年致书召云南王易谋寻，终未获报。然吐蕃每发云南兵，云南与之亦少。高知易谋寻心腹于唐，讨击副使段忠义，本阁罗凤使者也。六月丙申，高遣忠义还云南，并致书敦谕之。九七月戊寅，以定州刺史张生云为义武留后。庚辰，以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，群蛮遂安。八月丙午，以翰林学士陆贽为兵部侍郎，余职皆解，斗参务之也。吐蕃攻灵州，为回鹘所败，夜遁。九月，回鹘遣使来献俘。冬十二月甲午，有遣使献所获吐蕃酋长尚杰心。福建观察使吴凑为至有声，窦参以私憾悔之，且言其病风，赏诏至京师，使之不以察之，指参之屋，由是使误参。丁酉，以凑为陕国观察使，以待参党礼义。穆王树薨。吐蕃之韦高使者在云南，遣使让之。云南王易谋寻待之曰：“唐使本蛮也，高听其归耳，无他谋也。”因执以送吐蕃。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，云南欲怨。兀邓酋长居孟冲，前通吐蕃，山右群蛮，隔绝云南使者。韦高遣三部落总管苏维将兵至琵琶川，